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有感觉到任何阻挡，攻击似乎被对手卸掉了。 九道身影重新皈依，千仞雪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惊讶，哪怕是太阳真火的力量也无法将对方摧毁。不过接了千仞雪这一击之后，海神的身影却变得更加虚幻了，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消失。正在千仞雪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眼前这个家伙彻底毁灭的时候，突然他眼中流露出了惊骇。唐三也感觉到了，他猛地回头看去，他看到的是一片蓝色。在这黑暗的空间中，哪怕只是借助千仞雪身上释放的光芒，他也清晰地看到了那属于大海的蔚蓝色。是的，唐三背后的泥土岩石在这一刻都变成了那样的颜色。紧接着澎湃的蓝光附带着无与伦比的庞大水元素疯狂而至，海神三叉戟亮了起来，连同海神一起同时转化为蓝色，属于大海的蓝色。大戟前指，那无与伦比的大海之力澎湃迸发，朝着千仞雪扑去。千仞雪能做的只是迅速收敛自己的六翼，将身体完全保护在内。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被那蔚蓝色的能量送入了泥土之中，而周围的一切此时此刻也变成了蓝色。海神高举三叉戟，向身后输出的能量并不是白费的，他是在召唤大海的力量。先前唐三与千仞雪的追逐战中已经令他距离大海很近了，而这降临的海神正是发挥出了海神三叉戟真正的力量，引来了大海那浩渺无边的庞大能量。连千仞雪这样的神级强者也被直接送了出去，就像海神先前所说的那样，这里并不是属于他的舞台。那变得更加虚幻的身影缓缓转身，光影一闪，在那令唐三无比舒适的蓝色光芒中，海神来到了唐三面前。尽管唐三此时看不清海神的容貌，能够看到的只是那淡化到极点的虚影，可他却清晰地感觉到海神传来的欣慰和慈祥。 我令您失望了。 不，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选择的传承者竟然会如此出色。其实就算不传承我的神位，我相信你有一天也一定能够突破百级。你的天赋比我当初要高得多，这一次我真的要离开你了。留在这个世界的神念已经全部消耗了，未来的一切就只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你记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神是不可能返回的。天使之神并不可怕，只要你能传承我的力量就足以与他抗衡。这次为了救下你，恐怕会使你在接受传承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孩子，你永远要记住，大海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再见了，孩子。祝你能顺利传承。 海神伸出手指，点在唐三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上。唐三只觉得自己脑海中一清，下一刻，澎湃的水元素瞬间转化为最纯净的能量注入到他体内。先前所有的消耗，包括炸环带来的负面影响，竟然在那浩瀚的能量注入中完全消失，周围的景物也在这一刻变得虚幻起来。唐三只觉得全身一松，一切压力荡然无存，周围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蓝色世界。海神的虚影消失了，重新变成黝黑色的海神三叉戟又回到了唐三手中。但是令唐三大吃一惊的是，海神三叉戟主刃下方的海神之心 竟然消失了，露出了他第一次看到海神三叉戟时的空洞。失去了海神之心的三叉戟虽然重量不变，但唐三却清晰地感觉到他仿佛失去了灵魂，再也没有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就像是一件普通的武器被他掌握在手中。 我的传承要变得困难，恐怕就是因为海神之心的消失吧。先前他为了救我，一定是释放了海神之心全部的能量，他的攻击引来大海之力帮助我恢复，借助的都是海神之心破碎后的能量啊。 唐三紧紧地将海神三叉戟搂入怀中，泪水流淌而出。 还是你救了我，我却没能保护好你。我的伙伴，你放心吧，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一定会帮你找回灵魂，找回那失去的海神之心。 海浪拍击着沙滩，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碧蓝的大海一望无际，阳光普照大地，看着眼前的美景，感受着那咸腥的大海气息，恐怕任何人都会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可惜的是，此时站在海边的六个人却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气势十足，绚丽的魂环围绕着他们的身体，一名魂圣，五名魂斗罗，这放在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是一股绝对强大的力量，但此时他们眼中却流露着强烈的焦急。 怎么还不来啊？戴老大，让我去迎迎他吧。 这六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史莱克七怪除了唐三之外的其他六人。他们来到海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联系上了魔魂大白鲨，就等唐三拿过魂环之后赶来汇合，一同前往海神岛。可是就在刚才不久，他们收到了来自唐三的信息。海神三叉戟冲天而起的金光令他们的心都紧张起来，虽然他们知道在大陆上应该没有谁能够威胁到唐三的生命，可是唐三发出的海神之光正是和他们约定好让他们全神防备的意思。更令他们担心的是，就在那道海神之光发出之后，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和能量波动骤然传来。虽然距离这边还有很远，可那剧烈的波动令大海的波涛都变得狂躁起来。史莱克七怪还从未感受过那种级别的能量波动，吃惊之下，众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随时准备迎接唐三和应变。可是他们等待了半天，在那巨大的能量波动之后，只是大地像是地震一般颤抖了几次，却始终没有感受到唐三的气息，更没有看到他归来的身影，又怎能不焦急呢？ 不行，小五，你别着急，既然我们和小三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我想小三可能确实遇到麻烦了，要是你现在去找他，万一你也遇到危险，我们岂不是还要为你担心吗？小三的魂力已经到了93级，再加上他的海神三叉戟和双生武魂，就算对面是99级的巅峰斗罗也一样能够全身而退，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小五，戴老大说的对，我们现在走散了反而会出问题，要是三哥来了见不到你，岂不是会更加着急吗？我们再等等，要是再过一刻钟还见不到三哥，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也好过你一个人单独行动啊。 小五默默地点了点头，但他还是很着急，他与唐三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虽然戴沐白、宁荣荣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可小五还是感觉到这次不一样，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令他心中极为烦躁，又充满了担忧。等是一种煎熬，一刻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五再也忍耐不住。 不行，我要去找他。小五，你别冲动，要去我们一起去。竹青，那我们就快走吧，这次不一样，真的，这次和以前都不一样。我能感觉到可有生命危险，我们快去救他。 走，我们去接小三。 等一下，你们看。 众人顺着奥斯卡的声音看去，只见先前还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波浪仿佛都在这一刻平复了。而就在他们视力所及的地方，大约距离岸边500米， 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形成，澎湃的能量波动令整个海面都渲染了一层蓝色的光彩。 那是、 啊、那是他的力量，是海神的力量。 小舞如同美人鱼一般扑入大海，在漩涡正中一道身影冲天而起，直入半空之中。可不正是唐三吗？只不过现在的他怎么看怎么狼狈，全身赤裸不说，背后两侧还露出八只毛破碎后的断茬，海神三叉戟更是暗淡无光。 小三，你怎么从海里出来了？ 虽然唐三现在的样子显然是遇到了强敌，但是兄弟们聚集在一起，戴沐白也算是松了口气。唐三从天而降，直接落在扑入海中的小舞身前，一把搂住他的娇躯。 现在来不及解释了，快走，跟我下海。 一边说着，他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蓝光一闪，瀚海护身罩释放而出，将六人的身体笼罩在内，魂力迸发，牵引着六人的身体朝大海而去。虽然众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很久都没有见过唐三神色如此凝重的样子，谁也没有多问，赶忙跟随着唐三快速朝大海中去。刚一入海，唐三就看到了远处快速游来的好朋友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的族人们，一共七条格外强壮的魔魂大白鲨正朝着这个地方快速而至，显然他们也感受到了海神之力的波动。看到他们，唐三不禁大喜过望，赶忙控制着瀚海护身罩令他们几个显形出来，召来魔魂大白鲨，通过精神力向他们下达了命令。魔魂大白鲨智慧极高，被小白派来的这几个修为都超过了3万年，立刻就领会了唐三的意思。七条魔魂大白鲨同时游到瀚海护身罩下方，在唐三的控制下将瀚海护身罩融合在他们身体上，同时他们加速，顿时朝着海底更深的地方游去。唐三发现海神注入到他体内的能量不只是让他恢复了实力，同时也令他对海神之光的控制以及和海神有关的技能的控制增强了很多。要是在以前，他带着六名伙伴绝对无法将瀚海护身罩控制得如此神妙。 总算是安全了。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